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神舒了一口长长的气。当这个华灯初上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有非常多温柔的灵魂在夜晚释放，也有很多紧张的身体在夜晚放松。这里是让你灵魂放松，身体也会放松的10点大陆机。谢谢你在22:02:58中走进10点答录机的舞台，小剧场、小酒吧、小聚会的 party 的房间，你怎么想象都可以。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他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这是一档深夜电台的直播节目。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现在的心情。你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很放松地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生活阶段？再次感谢你来到10点大陆机。花椒每天的用户有很多，有些用户呢匆匆一瞥就离开了，他以为这里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女生。有一些朋友来过一次两次都留下来，有些呢在潜水，静静的默默的让这个声音，让这个节目，让我陪着你入睡。又一些朋友呢浮出水面，跟我一起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我希望大家选择你最舒服的状态来收听收看这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的深夜节目10点大陆机。最近呢有些朋友在问我说，准子你最近过得好吗？生活怎么样？我说我非常充实啊，我也努力在修为自己，就像我们节目的口号一样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于是我又反问了那些朋友，你们最近过得好吗？有些朋友就会反馈给我说，还行，都不错，就是没人关心我。没人关心你，人加一个儿化音好像不是那么妥当。 没人关心你。就是因为这一句回复，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记里，有那么多没有人关心的朋友把我当成朋友来向我诉说，我在倾听他们。那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聊一聊最近爱 Love 离你有多远。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很多朋友很有意思，都是家人哦，他们就说啊，这个话题爱离我有要多远有多远，很开心，很诙谐，很幽默的一句回复，其实内心里还有一点点的心酸，对吗？也有些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记里会说，爱离我现在很近很近，触手可及，替我开心吧周准。当然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朋友说，最近爱离他忽远忽近，忽浓忽淡，忽高忽低，自己没有把握。我今天晚上找了非常多的图片，也翻看了我之前写的所有的文字跟爱有关的，我都找来了，还有一些作家、小说家、生活家写的还算动人的语句。最近爱离你有多远呢？这势必是一个还很浓烈的话题，我希望你有空跟我来聊聊，就在花椒，我等你们。谢谢刚刚一位朋友送我的掌声。这个字我老怕念错，这很90后的字体，我就叫你日文的50音图当中的两个音图啊。谢谢你的掌声。我看到我的这个直播间里有一个收到掌声100，那收到100个掌声会发生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收到过100个掌声，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努努力送我100个掌声好吗？我也送你100颗真心。既然是一档深夜电台的直播节目，既然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是爱最近离你有多远，因为我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节奏都比较的慢，当然也有很多中速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听阿四的这首《嘿，关于爱》。其实这首歌阿四唱的还是蛮有气质和特点的。今天晚上我邀请大家，也希望大家送100个掌声，我们看看能不能送到啊！如果你真的是十点大陆记的听友，如果你的花椒豆可以送我的掌声的话，我看到有一个掌声现在，当然无所谓，掌声集100个不集100个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亲爱的朋友，最近爱离你有多远呢？有请阿四，诙谐的，幽默的，黑色幽默的，嘿，关于爱。 喂喂喂喂，为了博得好感而装出来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为了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类似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为了不被讨厌而迎合所有要求，为了衬托爱情之上而出色情友，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情侣，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爱，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我这种痴心的所有的爱，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菜，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我这种痴心嫉妒的呆，似是而非的怀疑， 速的太阳，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激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阳光多了的太阳，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爱爱爱爱爱我这种自信的速的爱。The way I am。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刚刚非常快的一首歌曲，阿四，嘿，关于爱，也是在这个快节奏的过程当中，我说积攒100个掌声，5秒钟，100个掌声送完了，花椒的界面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很生气。但是刚刚爱离我很近，我真的感觉到了爱离我很近。我第一次让大家发100个掌声，5秒钟。 I is my player， 谢谢你们。可是花椒没有任何，这个屏幕没有任何的改变，我觉得这个花椒做的界面真的是不尽如人意哦。但是会觉得爱啊。可人儿 Hello， 好久不见，谢谢刚才送我掌声的大轩，还有变卷啊，还有东哥，谢谢你们。我今天好开心，刚刚爱离我很近，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掌声。如果我是一个歌手，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我是一个哑剧演员、默剧演员，我在舞台上好开心的、啊、耶、yeah， 对，吐槽花椒，哼，一点都不人性花色。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嘿、hey， 关于爱的阿四。阿四很有个性的歌手，不管是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还是嘿、hey， 关于爱，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爱的画面有很多。爱不单单是情爱，也有亲情的爱、朋友的爱、关心上司对下属的爱，都是一种真诚的爱。我知道你有时候会过得不开心，这个不开心不是你能控制的，你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你敞开怀抱去迎接一份爱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这个爱与你敞开的一点都不匹配。你孤独了很久，努力自己充实，忙碌在这个城市当中，上班下班，下班之后甚至还打另外一份工，可你发现你依然孤独着。我觉得人生就要慢慢的去经历历练，你才会有深刻的精神体会。人不可能一直在低谷里，那是不公平的，命运也不会安排。那如果你真的是一直安于低谷的现状，那有可能永远在低谷当中徘徊。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积极进取向上的，所以你要相信自己，触底反弹是绝对有可能的。当然我把事情说得很绝对化啊，为什么要触底呢？我们可以轻松快乐地过每一天，生活的内容太多，方方面面。就比如说今天我的朋友发了我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一个西藏女孩的脸，她长得好像我的一位非常熟悉的人，我就忽然觉得很有爱啊。然后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他，他看了一下说，哇，真的好像我呀，眼睛也像，头发也像，发际线也像，笑容也像，唯一的牙齿好像比他长了一点。然后他看到了藏獒，说这个女孩应该在西藏，我说是啊。然后他大概沉默了有5分钟，然后给我发了一句话说，我决定去西藏找找她。我忽然就热泪盈眶，我是个特别感性的人，我就忽然觉得爱一直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存活着，只是我们少了一些寻找爱的勇气和爱的力量。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

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真的要给胡夏足够的掌声，好听的歌曲，我希望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面也给胡夏真诚的掌声。知道不知道手风琴有足够的魅力，可以有那样的粘连的音色，让我们的爱情心情瞬间可以非常安静的凝视一个人，想念一个人。在这首歌的演唱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之前的一些故事？如果你有这样的故事，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读一些诗给你听，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在十点打陆机里告诉我，说愿意两个字。我希望和你站成比肩而立的两棵树，春秋冬夏过去，夜与夜摩擦，相错着缠绵。有天不幸沦为书籍，就晨钟暮鼓，夜与夜摩擦，相拥着缠绵。这一生都要与你纠缠。为了让他爱上我，人们对我说要让他笑啊，可是每次他一笑啊，明明是我又爱上了他。亲爱的，明天生动而又具体，有且仅有一个你，就是我的明天。喜欢的人呢，放在心里，像沉淀在玻璃杯底的蜂蜜团，香香的，亮亮的，委屈的时候舔一口回忆，心里啊就不那么苦了。文字能代表一个人走过的路，文字能代表那个人写这段文字当时的心情。谢谢你刚才收听。你在想一个人吗？最近我最近真的还想念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是13年之前的我。很有趣啊。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没有没给你我一生有悔。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颠倒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希望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信用你好久后你长成夜成灰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刚刚那首歌，我说想起了13年前的知己，年少有为。李荣浩，其实这首歌里呢全都是假设隐喻比喻，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年少有为了。每人都吃了很多的苦，钻了很多的牛角尖，骄傲过，被打击过，自我忏悔过，反省，表扬与批评，我都有这个经历。我经常从身边很重要的人的口中话里得到很多对我有帮助的信息。在我年少的时候，我很轻狂的，我就会觉得好些事情不一定可以让他们说的那么准确。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可以去做好，你们说是你们说，我也去听或者不听，左耳听右耳出。当我过了30岁之后，我忽然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也许这个忽然来的有点晚了一点。在30岁之前我也没有做过很多很多让别人觉得很失望的事，没有 never 从来没有，只是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久，那个时候爱离我近离我远不是很清晰，伤了很多人的心，最后才明白最后伤的是我自己。就像这位朋友讲的，爱到底有没有距离呢？如果有，那哪来的思念？ 如果有，那哪来的挂念呢？爱是有距离的，在你们最近之后，就会有一点合适的距离。啊，今天晚上的朋友，你们是这样想过吗？如果问我爱离我有多远的话，他说那只不过是忽近忽远的事情。有些朋友呢还会有这样的感慨，说啊，爱离我有多远要多远。所以有时候不单单是那个情爱的部分，当你在另外一边有一些落差，你可以去另外一边去补偿，你可以抽出时间陪陪你的家人，那些很忙的人会想到一句话，我经常在忙碌的世界里忘记了父母的孤单。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热泪盈眶，虽然我现在做得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会放心的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说，爸爸妈妈的爱永远离你很近，不管你在疏远他的时候还是急切需要他的时候，他们都会瞬间抵达你的心房，对吧？OK， 忽然说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心情有点激动。听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安七炫演唱，叫做《面具》。 想念突然哽咽，也说不出心意，泪水慢慢堆积，失去心就能力，谢谢你终究依旧远远的你，无力挽留我的呼唤已经淹没在结局里，心已经被撕碎散在空气里飞，像花朵已枯萎无法再次修回，从没有让你感觉到快乐，原谅我心中疯狂的执着，不要回头看我，不要恋恋不舍，跑着离开我吧，以后好好过吧，眼前你越来越远，越自己让你更远一点， 这么迟钝的我可能有点懦弱，让你选择逃脱也是这样没错，忘记所有经过，宁愿在痛苦中笑着梦，要把回忆慢慢堆落， 请照顾好自己，现在说对不起，曾经有过甜蜜，为何还要离去？离开前，请结束我的生命。失去了你，一天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你知道，现在我已不能退，走到无法挽回，快要崩溃，你却还能从容面对。怎么会是我哪里不对？你为什么？ Thank you. 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安七炫演唱的《面具》啊，关于爱情，有很多人呢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去解答、去解读、去获得、去放弃。其实关于爱情，我想到三毛说的一段话，大概是：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细致的事情上呢，是不会长久的。而且，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怎么叫做不紧张呢？就是可以在你心爱的人面前肆无忌惮的打嗝、放屁、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的那个人。我觉得三毛的笔触是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说的。那如果站在男性角度是什么呢？你好好想想，你丰富一下他这段话。时间上好，22:38，这个城市有很多热爱音乐的灵魂、身体、精神，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就我想你跟我一样，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我非常的开心，有听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点了一首我之前听过很多遍的歌，这首歌非常难驾驭，而且阿里郎这个组合也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对吗？知道阿里郎就是那首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是不是就耳熟能详这首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位听友，我看他叫什么名字哦。他的名字叫做放我走吧、哦、他的名字叫放他走吧。 OK， 我知道你为什么点播这首歌了。接下来要跟这位听友还有亲爱的你们，在22:39:35一起来听这首我觉得很难唱的歌曲阿里郎。多爱他一点，多爱他一点，怎么才叫多爱他一点呢？多关心他，多鼓励他，每次他出门的时候亲他一下，回来的时候抱他一下，他喝多了酒，一杯热茶，一个西红柿，哎，你醒醒，你醒醒，我们都希望生活变得更美好，多爱他一点。 你听我说，我跟你说属于他的习惯和故事，听我说，跟你说，这些年他变得很脆弱。不要说，不要做，他不喜欢所有的一切，只求你要多爱他一些。他爱很普通的双肩背，他爱听阿里郎的音乐，看着电影学主角，这些不会变。多爱他一点，只求让他开心点，跟着一无所有的我已经哭了很多年。多爱他一点，只求让他幸福些，这样我能安心和他说再见。你听我说，我跟你说，属于他的习惯和故事。听我说，跟你说，这些年他变得很脆弱。不要说，不要做，他 不喜欢的所有一切，只求你要多爱他一些。他爱听很感人的故事，他爱阿里郎的兰花指，他爱童话里的小房子，这些不会变。多爱他一点，只求让 周四去瀚海，你去看海了，周五我漂洋过海来看你。下雪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走一直走，是不是就可以到白头？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阿里郎，叫做多爱他一点。哎，很多的听友听完这首歌有自己的感受啊，就像我们的听友，哎，我老怕读错你的名字，他说爱其实就是一个 UFO。 没错，就是 UFO， 但是爱是真实存在的， UFO 不一定真实存在， UFO 很神秘，爱就像 UFO 一样神秘，我是这样理解的。谢谢刚刚关注我的 Moon 的男人， Moon 男人，你是男是女？ I'm not sure， 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但我谢谢你关注我，在这样一个有缘分的夜晚，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此时此刻，说到爱，最近离你多远？我记得在2007年的夏天，爱离我很远。那个夏天，我失去了一份我觉得不会变的爱。时间一晃1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女孩对我说，她想我的时候会听广播。不太确定他现在还会不会听广播，我也不太确定他现在会不会看我的直播，但那个夏天确实爱情消失掉了，再也没有回来。2007年的夏天，爱离我像海洋一样的遥远。 的画面，属于我们的这些那些都变得好浅，答应自己多少遍，封锁了就不再翻越那些曾经心动的瞬间。我们一起看着太阳升起的海边，你却忽然之间离我好远，留下多余的夏天。在爱情消失的夏天，我们浪费多少时间虚构着若有似无的暧昧，写下未完的诗篇。当爱情消失的瞬间，你的微笑依然新鲜，就算回忆沉默在地平线，我会在心中回味一遍一遍。 就像小 C 说的，说得很对，这句话，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患得患失。 答应自己多少遍，封锁了就不再翻越那些曾经心动的瞬间。我们一起看着太阳升起的海边， 这首《爱情消失的夏天》。夏天是一个生如夏花的季节，也是让人难以忘记的一个季节。希望听到海浪的波涛声，会想起属于你的那个盛夏，属于你们的每一帧每一秒。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打陆机生而不同，时间过得很快啊。也许我刚刚那个故事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2007年那个夏天，爱离我很远，但是辛苦的工作，充实的自己离我很近。那个夏天我变了一个人，从内到外都改变了很多。一场爱情的不疾而终和另外一场爱情的开始，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走路的姿势甚至都可以去改变的。有些朋友说爱只能用一次，我觉得不准确。真爱每次来的时候走的时候都是完整的一次，它没有分离，没有遗憾隐瞒躲避。当这次用完的时候，我们需要养精蓄锐很多很多时间，以你个体的恢复能力，以另外一个个体对你的吸引能力。有些人说我不会再爱了，我不再想你这句话，只是因为你不想去打开你的心房接纳另一个人。如果说真爱的最初的一个征兆是女孩大胆，男孩羞涩，我有过，我很羞涩的时候，我相信话筒那端的你，还有镜头前面的你，一定有那个阶段，要记得那个感觉。当你再羞涩的时候，女生再大胆的时候，就是另一个真爱的开始。所以真爱不是只有一次的哦。不管爱离你有千里之远，还是爱就在你的身边近在咫尺，我都希望你好好把握你自己，好吗？然后与你那个另外一半啊，我只是说爱情那一半啊，好好的相处，也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做饭、数钱，也希望你们可以在不洗脸、不刷牙的时候可以接吻，可以一起大笑、一起哭。他放屁的时候你不要嫌臭哦。今天晚上聊到这里啊，好吧。我想起了很多之前的故事。或许今天晚上我回到家之后会喝一点红酒，消化消化我那些所有的记忆浮现出来的样子。我也希望天下的有情人，所有的朋友们终成眷属。朋友之间的爱呢，要常联络。父母之间的爱不用去说了，只有你们这些忙碌的年轻人多多主动联系他们。男女之间的爱自己把握。 To be a better man,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不要忘记接来五周同的节目夜歌。 See you night, night, good night, bye bye bye bye bye。 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澄澄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与你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